심장을 뛰게 하는 rush rush 예쁜 언니들은 날 좋아해 날 좋아하면 예뻐지니까 난급한 TV도 안 보니 지금 나가 말 시키지 마 나처럼 숨쉴 수 있다고 생각하면 나와 죽여줄게 나 하나로 너를 미치게 하는 이 뮤직 소리 들리 네 and my energy why they love me 난 싸가지 나 뭘해도 내 멋대로지 난 싸가지 모두 알잖아 조금 더 아쉽지 않지만 된 걸 바라지는 마 난 아무도 못 말리는 They love me cause I'm hard They love me cause I'm cold They love me cause I'm real They love me cause I kill They love me cause I'm hard They love me cause I'm cold They love me cause I'm real They love me cause I got 21 big brothers To me you ain't big brother 난 예쁜 입술로 거침없이 말해 yeah. 날 건들면 바보 너만 쏘네 Valentine's Day every day Cupid도 나와 사랑에 빠졌지 내 웃는 얼굴에 속지는 마 넌 위험하니까 난 싸가지 난 뭘 해도 내 멋대로지 난 싸가지 모두 알잖아 They love me cause I'm real They love me cause I kill They love me cause I'm hard They love me cause I'm cold They love me cause I'm real They love me cause I kill Come and get it, I kill Come and get it, I kill Mike 同学回归日播 FM 97.4空中不夜城 Play 一整夜的好歌好曲好听到就是不想睡就是不想睡麦麦的空中不夜城、啊 If you feeling the vibe now Hey. One shot, two shot Woo! Woo! Yeah, watch you sit in that bin high 瞬间想过神秘的拉来 I guess this feeling You know it How to find it 就像为背不住去变形格勾勒出了轮廓 Please send me the way You know it 无光里花瓣背后是温柔 baby Daylight 你选出在我最爱的蓝色彩之中 All the timing 紫色的 light 为你圣洁的白 Baby tell me what to do Yeah 爱我期待可以看到像你一样双眸想去靠近，梦里都是你的。 乏味，总有机会留个机会面对变得枯萎。 哎哎，我期待可以看到像你一样双眸，这种感觉有点古怪，还没说的独白 Baby tell me what to do， 像盛开的 Violet Violet， 若即若离可我却像是这天有你的 Violet， 谢谢紫色的光圈烈日的香。 新人， 2021北京音乐广播每晚12点， 打造 全北京上空最具活力的空中不夜城。 空中不夜城 ，DJ 麦同学 回归日播。 7.4 空中不夜城， 空中不夜城， 麦麦的空中不夜城为大家放送每一首可以勾起你回忆的好音乐。 跟着感觉走， 首好歌的 Plus， 不要 Double， 要 Triple。 夜空三连拍。 I think about me now and who I could have been. And then I picture all the perfect that we lived. Till I cut the strings on your tiny violin. My mind's got a mind of its own right now, and it makes me hate me. I'll explode like a dynamite if I can't decide, baby. My head and my heart, I'll torture in me. Stay or should I go? You held my hand when I had nothing left to hold, and now I'm on a roll. Oh, my mind's got a mind of its own right now, and it makes me hate me. I'll explode like a dynamite if I can't decide, baby. Thank you. 这凋谢。看大海淹没家园，要流多少泪，多少年。

嗨，不睡的你，这里是 FM 九七点四，在每晚十二点为大家放送的空中不夜城，我是麦麦麦同学。快快下载听听 FM， 来我们的麦家族聊天室，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同学，首页进一群，每天打卡，眼熟 ID 送福利，让我们每晚一起漫游夜空吧。 私にもチャンスちょうだい。可愛い笑い方、話し方も練習したんだよ。会いたいのに意地悪はいいや。レディオは私ちょっと意地張りだった。今日も嘘泣きで受け回った。君とのデイ会いたくなって不機嫌でも君が抱きしめ DJ 麦同学 回归日播 FM 九七点四空中不夜城 play 一整夜的好歌好曲，好听到 就是不想睡， 就是不想睡。 麦麦的空中不夜城。 原来爱意太明显会把人推得更远，一首好歌带给你更多的思绪空间，就在空中不夜城。 城里的房间只剩下缝隙，他没有埋怨，又剩下记忆，只下我亲吻你耳边讲的，只是爱没余额了。我写下了指尖的心意，梦想折叠在床底，偶尔悲伤，偶尔被幸福玩耍。我没有说多久没想你，我害怕若后会想你，这是曾经默默守着美丽。穿过了荆棘，欲望故事里

me what is real. I just had to tell much now. Baby, take the wheel. Boy, I got you. Turn the engine, cause the letter's real. I like that. Rather like I eat your try. Ooh, babe. Ooh, babe. If you wanna stay, take the wheel. I like that. Rather like I eat your try. Ooh, babe. Ooh, babe. Are you with it? You just wanna see me close. 嗨嗨嗨，这里是 FM 九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在每天晚上十二点开始为大家放送的空中不夜城，我是你的好朋友麦麦麦同学。今天的麦式严选歌单你还喜欢吗？记得在节目结束以后线下跟我联络，新浪微博 at 麦同学进群互动，微信 ID 搜索麦家族全拼，麦家族全拼来进入我们的微信群，让我们在下期的空中不夜城再见吧，拜。接下来是粤海新歌。 巧遇，谁说幸福只是一种远方的消息？思念持续着浓郁，梦甘甜下去，誓言继续，给你累积所有回忆。暖手的是热茶，暖心的是你一句话。你一个家，在围上我的牵挂。这故事开始一个人，我认真写成了我们这段缘分，没有人转身。你也开始修改剧本，假装我的戏份。我去哪里都可，微笑的说。